玩，乐享生活。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聪明的小猪仔，帮我好好的数钱、存钱、看好钱。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一个存钱罐吧，在那个钱还很值钱的年代，这存钱罐中的一分一毛都显得十分的珍贵。现在的你是否还有这个习惯呢？接下来三 C 潮流生活馆将推荐一款名叫 Porkfolio 的智能猪仔存钱罐。当你将硬币投入存钱罐时，猪仔的鼻子就会被点亮，而且硬币的面值不同，猪鼻子就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向你表示感谢。这只聪明的小猪仔还可以和智能手机连接，然后通过相应的 APP 来查看自己已经存了多少钱，而且存入日期和储蓄目标都可以提前设定。另外，存钱罐还内置了一个加速度计，万一有人用力摇晃或是破坏，手机就能立马收到警报通知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 APP 来解锁，或者在猪的肚子上输入密码，甚至摇五次的方式来取钱哦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相信你还会回心转意，是我任性才决定要等你，我眼中的泪你掉过一滴，只是随你背影慢慢倒流进心里。

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我们的爱不久也不少。Baby。

初的下午，亲眼目睹激动的山谷，月光的小路不再低头，变得好深度。 那一幕，空间爱的重力当中亲吻我。 另一幕， 空荡教堂里头纹理没生疏。 我想也想你得到幸福，有爱丁堡来守护，把爱变成美丽的宝物，从此爱就坚固。居然很鼓舞又超酷，写作是爱我们会同步，爱的城堡结束，爱听暴风很舒服，像你说话的温度。今天小礼物内容丰富，我开心细数。跨年的跳舞烟火庆祝，把爱交清楚。 那一幕，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。 另一幕， 日落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。 我想也想你得到幸福。 是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隧洞是车祸的高发地，不集中精力的话，容易有意外显露出来，并且救援也不是尤其的便捷。因此今天爱车宝典就来说说开车过隧道时需要注意些什么。首先，注意仔细查看标志，降低速度慢行。隧洞限速都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，在进入隧洞前1公里会有标志提示，所以必须要注意仔细查看，依照指示行车。其次，快进入隧洞时，路边会有提醒开启车灯的标志，并且进入还要提早打开车灯并维持车距。这里提醒车主，开启的一定是近光灯，不要用远光灯，而车距最好维持在100米以上，免得爆发意外。另外，在太阳光猛烈背景下，众多车主都有佩戴太阳镜的习惯，但太阳镜镜片的颜色有可能会造成视物感觉的延缓感，而这种延缓又会导致速度感受失真，所以在进入隧洞前，车主还是提早摘下墨镜。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为了防止行车隐患，大家开车行走在隧洞内一定要格外留神，依照道路指示牌文明行车，维持小心守法的行驶习惯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咖啡真苦，蜜糖好甜，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，嘿，总有残缺。 或许短暂，或

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，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助自己找到一份谋生的差事。数学精通吗？父亲的朋友问他。青年摇摇头。历史地理怎么样？青年还是摇摇头。那法律呢？青年窘迫地垂下头。父亲朋友的接连发问，青年都是摇头回答对方，连自己丝毫的优点也找不出来。父亲的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让他先写下地址再说。青年写完自己的住址，转身正要走，却被父亲的朋友一把拉住了。你的名字字写得很漂亮嘛，这就是你的优点啊，你应该放大自己的优点，不该只满足于找一份糊口的工作。青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开始发奋读书。数年后，青年果然写出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，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国十八世纪著名作家大仲马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一个小小的优点，只要肯努力加以放大，就能够走向成功。所以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善于挖掘自身的优点，不要让它被自卑埋没，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优点。 的思念。